调查远猫与石矶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猛种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四集。 到了宠物医院，里面顾客不少，美容室里的吹风机呼呼直响，犬吠连绵。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脑子有问题，吴样没再和白猫聊案子，他把猫交给医生，缴完了费用，趁着等待的功夫，就在外面的商品柜里挑选猫粮。他看了眼价签，发现进口天然粮是普通猫粮价格的两倍有余，不禁感叹这家伙可真是会挑。不过好粮配好猫，看在他智商卓群的份上，吴样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直到医生做完检查出来，吴样终于找到了白猫挑剔的源头。医生告诉他， 这猫血液里还有疫苗抗体，以前应该是只家养的，其他的倒是没啥问题，不过还是建议做一下驱虫。 这能给洗澡吗？ 能洗。那一会儿就先洗澡后驱虫。不过家猫洗澡120，捡来的一般不太好弄啊，得加50块钱。 吴样交了钱，白猫很快就被抱进了美容室，剪了指甲，准备入狱。护工小妹十分温柔地摸了摸白猫脑袋，例行安抚， 宝宝不怕哦，很快就好，姐姐给你洗香香。 白猫看向吴样叫了一声， 它好吵啊，能让它的动作快点吗？ 护工小妹也看向吴样， 嘿，你看它多可爱啊，还冲我喵喵叫呢。哎，它叫什么？几岁了？ 刚姐呢，还没名字，不知道几岁呢。 是吗？毛色这么好，倒不像是野猫。 护工小妹检查了下猫牙齿，又不顾白猫反抗的将它身体翻过来看了看。 应该不到一岁，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带来绝育了。 四肢乱动的白猫如遭电击，瞬间石化。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石猫被抱着进水，抹沐浴露，洗干擦净，全程竟毫无挣扎，死尸一般，让吴样莫名觉得那多加的那50块钱实在是有点冤了。反正闲着无聊，吴样索性跟小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了解一下养猫的注意事项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妹给猫毛吹干抱给吴样，不禁再次感叹， 他真的好乖哦。 他话怎么这么多？ 吴样只能一脸僵笑地跟着呵呵，还假作喜爱地在猫脑袋上抓了两把。 是啊。 猫粮、猫砂、猫砂盆、毛垫子，吴样实在没想到要雇这么个小东西给自己打下手，竟需要准备这么多物件。他的山地车没有后座，只好打车回去，好在天色已晚，路途也不算太远，吴样给司机师傅加了30块，人家总算是答应把他的山地车放到后备箱里一起带回去。回到茶楼，吴样将白猫从帆布袋里抱出来，毛发蓬松雪白，带着沐浴露的香味，因为护工小妹说猫咪对陌生环境会有点害怕，吴样就没放它下地，而是直接抱到了阁楼。好香，好软，好温暖。吴样抱着白猫，不得不承认，这家伙不说话的时候其实还挺可爱的。他把猫粮和猫砂安排在了卧室外头，只将那块软垫子铺在自己卧室墙角，然后便打开电脑，开始就着一块三明治，根据扬州的有限线索寻找进一步信息。过了一会儿，白猫吃完粮就大摇大摆地从外头走进来，跳到吴样的写字台上， 一点也没见他对陌生环境有什么不适应的。他瞥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， 这个江峰是安安公司老板江文宇的儿子。 嗯， 吴样盯着屏幕，正在搜索安安公司的信息，随口应和，却很快反应过来不对劲儿。他一脸意外地转头问他， 你怎么知道的？ 白猫目光点了下屏幕，上面正显示着江峰父亲江文宇发言的新闻稿。富二代，在安安公司工作，姓江。这是吴样向白猫交代案件背景时给江峰贴上的标签。 虽然将这些和屏幕上的信息联系起来十分合理，但关键是他作为一只猫，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太多了？ 我以前的主人是个律师，江文宇是他的客户。 大概是看出吴样的疑惑，白猫摇了摇尾巴，简单解释了一句，就跳下桌子，回到自己的垫子上。 医生说的果然没错，这白猫不是普通的流浪猫，原本是只家养的。那它是被主人遗弃的吗？ 白猫没再多做解释。吴样本想问问，可仔细想想，又觉得猫科天生敏感，问这种问题实在是不太友好，不利于初始搭档的感情建设。吴样想起今天护工小妹的问题， 我叫吴样，你叫什么？ 你随便取一个就好了。 吴样还就真十分随便地看了眼桌上的台历，张口就来。 国庆。 能换一个吗？ 是你让我随便取的。那一周吧，怎么样？ 为什么是一周？ 因为国庆节公休一周啊。 白猫一阵无语。吴样试着叫他， 哎，吴一周， 我为什么要跟你姓？ 你吃喝拉撒都算我的，跟我姓怎么了？ 白猫想了想，勉强接受这个解释。 那我有个条件。 你又有什么条件啊？ 不能给我送去绝育。 医生说了，公猫发情要到处乱尿。 我不会乱尿。 哦，你有喜欢的猫啦？谁家的？对面店里的阿花。 谁是阿花？你不要告诉我是那只橘色的。 就是那只橘色的。比你大半岁，年纪刚好，只是胖了点。 他至少有18斤。 白猫却完全不认同他的评价，说完闭上眼，彻底终止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八卦。 好嘛，我答应你了。 白猫却丝毫未动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生气了。 哎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啊？ 白猫依旧闭着眼不理他。吴样大叫一声， 吴一周。 吴一周晃了晃尾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